第45集，我一定会抓住他。 龚应贤放下了手里的笔记本，他起身站到周川面前，缓缓整了整自己的领带。周川抬起头，不解地看着龚应贤。下一瞬，连仁义都未能反应过来，龚应贤就一把掐住了周川的脖子，单手将他的身体从轮椅里拎了起来，狠狠地撞在了墙上。周川吓得面色煞白，他抓住龚应贤的胳膊，徒劳地挣扎着。仁义也呆住了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龚应贤，凌厉凶狠的像一把利剑。龚应贤靠近了周川，一双阴沉而狠厉的眼眸几乎盯进了周川的肉里，被口罩覆盖的口中吐出冰冷的字句： 因为你这个杂碎，我们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了池田史上，如果你再敢跟我耍心机，我会让你比火烧还痛苦。 周川双目圆瞪，面色由白转红。龚应贤故意用虎口压迫住了他的颈动脉，他已无法呼吸，悬空的双腿无力地蹬踹着。 龚博士，够了，放下他吧。 龚应贤阴冷地瞪了周川片刻，突然松开了手。周川掉在地上，捂住脖子剧烈咳嗽。仁义将周川从地上搀扶起来，重新放回轮椅。龚应贤则坐回了椅子里，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，连西装都不曾为此而生褶皱。 继续吧。 周川用充血的双眼看着龚应贤，瞳仁写满了畏惧。 重新回到我刚才的问题。 我真的不认识放火的人，也不认识车主。 你们是怎么约定好纵火烧车的？从头到尾讲一遍。 就在池田史上有人发帖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烧个车，我就去碰碰运气。 放屁。 周川下意识地用手交叉挡在脸前，瑟缩的样子看得出是真的害怕。 论坛的帖子都很注重保护自己信息，不可能有人蠢到在上面写下明确的犯罪时间和地点。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并没有听进去。 是有人发了私信给我。 私信在哪儿？谁发的？什么内容？ 我干完就删了，就是时间、地点、发帖和私信都是匿名。 你确定要保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？如果我们抓不到他，你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。 我没有动手，我只是拍摄。 别说龚应贤，仁义现在都想掐死周川。见龚应贤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周川急道： 龚警官，我也想配合的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，那个人3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没什么明显的口音，我就知道这些了。 龚应贤盯着周川看了半晌，突然道： 烧车的和告诉你信息的是同一个人吗？ 不是，我不知道。 仁义心里叫了一声好，龚应贤抓住了周川说话的漏洞： 原来如此，你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，你不愿意供出的不是烧车人，而是告诉你信息的人。 我不知道。 为什么？他是谁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 我真的不知道。 是匿名的。 我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放火的。 龚应贤用一支看起来做工精良的钢笔敲了敲笔记本，缓缓地说道： 周川，你是211大学毕业的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但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有思辨能力，你难道都没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抓你现行吗？ 周川的肩膀缩了缩。 你以为凭你闯入火灾后现场拍摄 被行政拘留48小时，罚款200元的案子，值得浪费警力去抓你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成立专案组，调查了赤天使好几个月。3个月前，有人在论坛发布的在天启交换纵火的帖子，牵扯到另一起纵火案。 周川浑身一抖，他绞着手指，似乎在拼命遏制自己的反应。龚应贤和仁义交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，周川开始上钩了。 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人，如果继续追查下去，会不会查到你的朋友呢？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我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，因为我知道你跟那些纵火犯不一样，你只是想赚点钱，可你却不识好歹。抬起头看着我。 周川猛地坐直了身体，惊恐地看着气势破人的龚应贤。 你烧一辆车只要赔了钱，几年也就出来了，可那起火灾的严重性你心知肚明，你包庇他，你就是共犯，有可能你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过。 那个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过那个小区，就算你也是警察，你也不能诬陷人啊。 龚应贤皱起眉，仁义更是心头大震。小区？龚应贤提交换纵火只是为了吓唬周川，让周川以为他们真的盯了赤天使好几个月，掌握了大量的证据，如果能炸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则更好，可万万没想到周川会提起小区。 近3个月天启发生过严重火灾且确认为纵火的小区只有万源小区。难道万源小区纵火案竟然和赤天使有关？ 仁义转过脸去，怕被周川发现破绽，他放在裤兜里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，心脏狂跳不止。龚应贤深吸了一口气，面色平静如常。 万源小区纵火案真的与你无关？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 可你知道是谁干的？ 周川的眼睛赤红，整张脸都因为过度紧张而扭曲了。 他杀了6个人，包括一个消防员。你知道包庇杀人犯是什么罪行吗？ 我没有包庇。 周川脸色诡异，本来就惨白干瘦的他此时更显病态。 他们自己找的交换纵火的对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仁义大步走到周川面前。 周川，如果万源小区的案子和发信息给你的人有关联，现在是你唯一能立功减刑的机会。你不说，我们早晚也会查出来，到时候你可就毫无用处了。 周川站立着捂住了脸，小声呜咽了起来。 说， 你们判我几年吧，我认了，可要是乱说话，我就没命了。 龚应贤知道今天问不出什么了，啪的合上了笔记本。 你好自为之。 说完起身走出了病房，仁义狠狠地剜了周川一眼，也跟了出去。龚应贤一口气走出了医院大门，才摘下口罩，用力喘息着新鲜的空气。仁义担忧地看着龚应贤，刚要开口，龚应贤抬手制止了，并将口罩和手套都脱了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 没事，自从上次住了院，我的免疫力越来越强了，还得谢谢你。 仁义听得出他的埋怨，眨了眨一边眼睛。 不客气。 周川可能真的不认识那个烧车的人，但他一定认识告诉他信息的人，或者至少在网络上有来往。 真没想到你提起交换纵火的事能有这么大意外收获。万源小区纵火案和烧车案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 很有可能。他最后说的话十分有趣。这个暗网在国内根植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深，这跟我原本猜测的不一样。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这个外国的网站应该主要流量都在国外，周川这么怕被报复，宁愿坐牢都不敢说。显然国内有什么人或势力让他恐惧，他知道的也比我们想象的多。 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，万源小区案和烧车案有关，那有没有可能万源小区2209和那辆车正是他们交换纵火的目标物？ 仁义面色一沉，这个可能性在他脑海中仅仅是起了个头，就已经让他汗毛倒竖，额上渗出了冷汗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万源小区所有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没有用了。 龚应贤说着便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喂，严姐，我有一些新的发现，你帮我查一下。 仁义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龚应贤跟秋妍打电话沟通案情，他依然沉浸在刚才的猜测里，没有完全回过神来。作为一个一心向善的正常人，他常常被同类所释放出来的恶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下限。打完电话，龚应贤回到仁义身边。 你脸色不太好。 那个烧车的黑衣人有可能是2209的邻居。 对，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什么看起来像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，为什么对直播打赏的钱不感兴趣。我让严姐把符合侧写的嫌疑人再带去局里谈话，如果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普通人应该招架不住。 是吗？那个人在受到被抓捕的威胁时亲手点燃了车，就是为了制造混乱逃跑，这种冷静、大胆和疯狂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。 你说的对，按理来说他没有必要那么做，他只是把汽油浇到了车上，属于未遂，找个好律师可能都不用坐牢，但他却孤注一掷只想逃跑，这说明他非常害怕被抓到，被抓到的严重性值得他冒这样的风险。 这么看来，他跟万源小区案有关联的可能性更高了。 不论是谁，我一定会抓住他。你不要害怕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把那些藏在阴沟里的畜生都抓出来。 我不害怕，我也不担心，我相信你。 龚应贤心中一动，他掩饰地低头看表。 走吧，我回局里，顺便送你回中队。 OK。 两人路上继续聊着案情，越分析越觉得这两个案子像是有关联。警方手里实际已经掌握了许多重要的信息，但也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，似乎只缺一条线，将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就能呈现真相。到了中队，仁义拎着淼淼的笼子下了车，深深地看了龚应贤一眼。 拜拜了。 龚应贤点点头，仁义走了两步又转了回来，龚应贤便降下了车窗。 下周六下午，我恭候龚博士大驾光临。 龚应贤勾唇一笑。